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外头太阳正好晒在刚刚挂衣服的位置，把两个人的大衣熨得暖融融的，穿上去像是披了一层阳光。林叔莫名心安下来。 吃什么？ 你想吃什么？ 鸡汤面。 嗯 算了算了，我刚做了个鸡汤面的梦，还是吃牛肉面吧。 岳老师好。岳老师下午好。 下午好。 用过午饭，两人来到学校。林叔发现岳定堂的人缘还挺不错，一路上不少学生跟他打招呼，尤其是女学生。这年头民主科学的口号刚刚兴起未久，虽说有的人家也会送女孩子上学，可封闭的毕竟占多数。能在大学里出现的女学生，家里长辈要么是开明士绅，政府在职，又或者是留洋归来的。可无论是哪一种，家里都得小有横产，起码是个小康富裕之家才能供得起儿女学费。是以女大学生也是如凤毛麟角，放到社会上个个都是天之娇女。能受到天之娇女如此欢迎的教授自然也不同凡响，只是今日略有差别。 哎，岳老师旁边那个是谁啊？ 没见过，好像不是咱们学校的老师吧？ 长得也太好看了吧，我们要不过去问问吧。 啊，多害羞啊。 哎呀，怕什么呀，走啦走。岳老师，请问这是您的朋友吗？ 对，他是我助理，叫林叔。 岳定堂很想说你们别被他的外表骗了，这人连一本社会问题之商榷都能只翻了三页就睡觉的。 那便也是学校里的老师啦？ 是我在市局顾问职位的助理，并非在此学校教书。 哦，原来是助理老师啊。你好，我叫萧月，萧瑟的萧，新月的月。 这个介绍让林叔顿时想到了新月咖啡馆，不过萧月的长相跟咖啡馆没有半点关系，反而像诗人笔下的月色，优美高洁，诗情画意。 你好，我叫林叔。 您叔是您进的您书本的书吗？ 是林寒独自开的林，枢密院的书。 好，谢谢你啊，林叔，我记得了。那下回有空来我们学校听课吧。你是警察对不对？我们学校有法制史，你正好来听听。 教授你们法制史的先生不就在我身边吗？你是不是该邀请我听别的课 呀？哎呀，别说了，我们上课要迟到了。不好意思啊，老师们，打扰了，快走吧。 哎，我还没讲完呢，林叔，你下次记得来找我啊。 哎呀，当学生真好，朗朗书生，蓬勃朝气。 是跟女学生聊天真好吧。 他虽知道林叔桃花多，却还是有些低估了，万万没想到从校园走去办公室的路上都要磨蹭耽误片刻。幸好办公室里找个人还方便，教授中文的赵教授正好空闲，听闻他们的来意，哈哈一笑，欣然答应做着证人，还主动请缨，找来两根蜡烛，将红纸放在火上烤。烤了一会儿，纸上果然就有几行字渐渐显露。 林先生、岳先生赐见，感念照顾，不胜激动，自为尊面，荏苒数日，未知二位今夜是否有空，宝凤楼银泽阁，静候二位光临，还请赏脸，令小女坐东厢请。即知悉先生好猜谜，小小请柬做了些登不上台面的手脚， 全为先生增添趣味，若有冒犯，敬请海涵。何有安，敬上。 原来是请客，林叔有点失望，又有点懊恼。何佑安果然提了岳定堂的名字，这张别出心裁的洒金红纸仅仅只是一张请客的帖子罢了。 怎么，何小姐不是单独送给你的，还挺失望？别忘了赌约啊。老赵，你可是看着的。 我作证，林先生输了一局。 跟岳定堂相反，林叔的心情就像刚刚躺下三分钟却被人拎起来告诉他要通宵干活的人，顿时蔫了。什么美人请客，顿时也没有办法提起他半分兴趣。但他跟岳定堂并不知道，此时的何佑安心情却很糟糕，还有一些焦虑和恐惧。这是第三封死亡来信了。何佑安看着眼前摊开的画纸，心绪烦乱。画纸是上好的熟宣，名为金花笺。盛唐宫闱曾以这种描绘金花的画纸上书诗画，下赐妃子群臣，引以为封赏。时至如今，坊间又有人仿古考究，弄出金花暗纹的仿金花笺，俗称仿金花，在富家小姐和那些追求浪漫的人士中间很受欢迎。眼下，这张仿金花上画了一幅画，一名美貌的旗袍女子正推门而出，门口一圈草木，却枯了大半，花瓣碎落，灌木丛也只剩下树枝，一地的焦黄凌乱，无人收拾。边上还住了两句小诗，却很奇怪，并非手写，而是剪下报纸上的字块贴上去的。可怜婢子生，朝暮未清死。画中的旗袍女子看不清面容，但神韵身材无一不像何佑安。屋子里除了何佑安还有两个人，一个沈十七正叉腰来回踱步，一个滕四平是电影公司老板，坐在何佑安对面。 我说你能不能别这么一惊一乍的，这就一幅画一首诗，能说明得了什么？ 沈十七的语气很不耐烦，他今天早上刚刚被叔父打电话训了一顿，措辞严厉。沈家最大的倚仗就是他这位叔父，在沈家的地位超然，平日很少直接出面干涉什么小事，这次居然直接打电话来亲自训斥沈十七，让他夹着尾巴低调做人，别成天给沈家找麻烦。沈十七被训得诚惶诚恐，心情自然好不到哪儿去，他也大概知道自己为什么被训。他没想到的是，岳家为了区区一个灵书，居然还兴师动众跑去找岳家老大出面，通过他叔父来教训他。沈十七越发恼怒，既不敢跟叔父顶嘴，又不敢去找岳家人算账，只能将一腔怒火悉数泄在弱者身上。 抱歉，可能是我太紧张了。 何佑安勉强一笑，眉头依然紧紧蹙着。美人忧愁的时候别有一番风情，甚至比平日还要更加令人生怜。沈十七抿抿唇，也有点后悔了。他若是不喜欢何佑安，就不会一直将他顾在身边。只是两个人地位悬殊，沈十七自诩将何佑安从贫民窟中拯救解放，又将他一手捧上人人追逐的明星神坛，名利双收，加上何佑安温声细语，从未恃宠而骄，沈十七自然更进一步骄横霸道。但这并不代表他就不喜欢何佑安了。滕四平颇有怜香惜玉之心，见不得他受了惊还被这样训斥，就解围道： 沈先生，您若是忙就先走吧，这边我会找人查查的，应该就是有人恶作剧罢了，不妨事啊。何小姐昨日受惊，难免情绪不稳，多有联想，回头我派两个人跟随保护。 就这样，回头我让司机载你去永安百货，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都记我账上， 明天我再过来。 他捏住何佑安的下巴，微微抬起，似要观察他的表情反应。何佑安语气轻轻柔柔，婉转绵软，像温顺的绵羊依偎在主人怀里，任凭发落，绝不反抗。可这样温顺的美人，有时候却越发能令人生出凌虐之心。沈时期心头一动，碍于滕四平在场，什么也没说，只是用手指轻轻勾住何佑安白皙柔腻的下巴，又往下滑了一道。何佑安轻颤，幅度很小，却被沈时期发觉了，他心头得意一笑。沈时期一走，滕四平看着他愁容不掩，心生不忍。 你别怕，回头我找人跟着你就是，前面两次只是巧合而已，无需想太多啊。 滕四平说着自己都觉得敷衍了事的安慰，但他这个电影公司的老板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人人皆知何佑安是沈时期的近鸾，他就是有心也得避嫌，否则沈时期发起疯来，可是十头十狮子都未必拉得住。何佑安心不在焉的点点头，滕四平为了让他别再想起这幅画，伸手一抽，将仿镜画抽走。在何佑安还没有来得及阻止之前，他已经三两下把画作撕成好几块，又拿出火柴点了烧掉，动作恶狠狠的，仿佛这样就能驱赶挥之不去的阴霾晦气。何佑安一共收到过三封这样奇怪的信件，信封一样，但内容各不相同。信件之后则是陆续发生的怪事儿。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